我国的江西药水厂对碳酸分离工序采用新工艺，比以前增加碳酸产量，进一步提高药水质量。江西药水含有许多有益于人体的成分，所以从数百年前开始出了名。它是经过气体与水分离工序、多道过滤工序、紫外线消毒器和水与气体混合工序来进行加工的。这家药水厂有40多年历史，厂里生产的江西药水比天然药水更爽口。我国通过平壤市等全国各地的商业服务网，向劳动人民经常供应江西药水。